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北沙滩进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出境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你们回来了吗？你们正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吗？ 我是爱哥， 我是老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娱乐最王牌》。 对，今天突然觉得这个天气意外的晴朗。 哎，真的。 对，然后这两天的天气就晴朗的让人心情大好。 哎，秋高气爽嘛，而且这个当这个叶子开始变色的时候呢，逐渐呢，北京的这个城市的颜色呢也会有这个层次感啊。 对对对对对，哎，比如说我们台门口刚才就在观察，说有很多的银杏树的叶子已经变黄了，但是还有几棵树正在泛绿当中。 对。大家会不会想说晚上吃什么这些事儿，而没有想着说身边的景色有多美？不过这并不重要，当此时此刻你依然能够感受到阳光啊，尽管已经是夕阳了，又有一首好歌伴随的时候，我想你的心情会调整到一个下班的快乐模式。 下班快乐啦 ！Goodbye world，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今天的第一首歌，我想，有一点像日记体呢。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写作文写哈，今天是难忘的一天， 流水账开始了， 最后结尾啊，今天真难忘啊， 就是流水体嘛，是吧？ 所以在这样的秋日的黄昏，我们来听许巍的这首《难忘的一天》作为今天的开场，很温暖的一首歌。 阳光正温暖，一直照进我心里，如果没有你，怎么会有我今天？有时我会想起和你经历的故事，那些情景在飞扬，甜蜜又感伤。再次走过熟悉的地方，如今的你不知在何方，你曾给我的温暖感觉依然在我心。如果再见你，又是怎样的情景？会不会将你再次拥进我怀里？ 然在这一天，在不经意之间，人群拥挤的街头走过我身边，风吹起的青色衣衫，夕阳里的温暖容颜，你比以前更加美丽，像盛开的花。这是我难忘的一天，在隐忍和冲动之间，看着你渐渐的远去，消失人海中。 故意把这段尾奏的时间留得久了一点，是因为我觉得很好听， 对， 会有一些弹奏着这个夕阳的感觉。 对，因为每次听上许巍的这个低沉的声音，再加着他的，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心情也正好的话，就能感受到西安老城墙的那种味道。 哦，哎，你突然想到西安了。 嗯，肉夹馍， 羊肉泡馍，又饿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你知道到天气一凉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就会涌现出很多你夏天想不到的东西。 对， 比如说像羊肉泡馍、 羊咩咩、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吃羊咩咩。 这是什么 羊肉啊、对吧，瞬间就觉得说这个话题没法聊了。 我就不知道该此时应该回应个什么，没有找着有什么狼嚎的什么音效啊。 要是吃牛肉的话，牛哞哞。 好了好了，幼儿园都已经啊，那个 放学了。 对对对，还没被家长领回去。那其实我觉得，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啊，我突然想到有一个河南的美食，叫 胡辣汤。 哎，你说对了。今天下午突然有一个同事跑过来问我说：“你喝胡辣汤吗？”啊，我当时就懵了一懵了半天，最后。好不容易挤出来一个字，中。我跟你说，是的，就是这些我们在秋天的时候才会想到的， 对对对， 或者在冬天的时候才会想到的美食。 很多美食都代表着不同的这个城市的气质和气息嘛。 得嘞，话题已经朝着美食的方向转去了，所以我们要来说的是，在天气渐凉的时候，你最想吃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街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吃之前先跑起来吧。 好，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也适合刚刚下班的朋友哈。 Run free， 有那种冲啊，好啊。 Love in the danger, you set me on fire when I'm by your side. Taking me higher, I'll fall you down if you go down. Now you say you wanna get away, you wanna take me all the way. Might get burned if you get closer to the sun. I want ya. We can burn together, fading into one another. Oh.What you needed, it's all in the way. 见。 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改编自百岁老人的真实人生。12月10日至11日，原创音乐剧《牵手》，用心诠释隽永爱情，带您走过波澜百年。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我们来推荐最近的一些演出。首先从话剧赖声川经典话剧《如梦之梦》开始。 时间呢将会在12月21号，地点呢就是在保利剧院正式上演了。这轮演出呢是由许晴还有卢燕、胡歌这些著名的演员担纲，而且采用了360度环绕式的剧场。演出的时长要特别关注一下，将近8个小时。 对，是不能带吃的，而且但是这个8个小时我觉得还是值，因为刚才你说了演员重量级，剧本那导演其实都被我们说了，每一次都有很好的口碑，而且每一次演出的时候都是一票难求。 是的。另外再来关注一下音乐方面的消息，2018年的钟汉良乐作人生的巡回演唱会呢将会在11月10号五棵松体育馆正式举行。 北京站的演出是巡演的最后一场了。整场演唱会是以2044梦幻游乐园为主题的，其实他打造的是人生就是游乐场的主题。 是。而且在2016年钟汉良的北京开演唱会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女粉丝在国外嘛，然后她依然买了票，她这么说，她觉得想留作一个票根做纪念，就算不在现场但是心在那儿。 感觉倒吸了一口凉气，座位空着。但是其实我觉得，钟汉良从出道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叫小太阳嘛，就是青春活力的。过了这么多年，依然活跃着，证明心不老，那就可以永葆青春啊！当然，这种人生的态度，刚才说的人生就是游乐场，这是乐作人生嘛。 来自钟汉良， 这首歌就是演唱会的主题，也是这首歌的同名《乐作人生》。 是冲撞幸福像演戏的人，看戏的我偶尔会太过入迷的我，活该昏昏沉沉。始终保持微笑，被爱的人，被爱的我，还苦中作乐，乐作人生。如果大不了那渺小也好，意乱纷纷来面对情人，对的人来面对人生，有缘有分，那就不用问他们可以为自己做选择。爱的人，那个人身靠近缘分，做我的人，谁羡慕我们乐作人生？你还不知道，我早就知道，我意乱纷纷来面对情人，对的人来面对人生，有缘有分，那就不用问他们可以为自己做选择。爱的人，那个人缘分，做我的人，谁羡慕我们乐作人生？也 说不知道，你也应该知道。意乱纷纷，来面对情人，对的人认真面对人生，无怨无分，那更不用问他们，自己为自己做选择，我就是那个人。 钟汉良，乐作人生。刚才这个在歌曲放送之后呢，艾克问了我个问题，我钟汉良是谁？ 没有，我知道钟汉良是谁，但是我不知道钟汉良还会唱歌。 你就不怕他的粉丝跑过来跟你说？ 哎呀，不不不， 是不是？ 听到他的歌声之后，真的是用他的一句著名的台词来表达，就是人生如果只能奋力向前的话，那就乐作人生吧。 对，他很早的时候还有一首歌叫做 Hello, Who Are You?、啊、不是Hello, How Are You? 不要这样啊。 对对对 对, 对，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他的演唱会感受一下。 是。好吧，我觉得算是近些年发展不错的歌手或者说演员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新编大型芭蕾舞剧《新白毛女》，本周五周六在保利剧院来上映。 对，日本松山 上演 ，sorry， 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是谁呢？他们是世界上第一个将白毛女编成芭蕾舞剧的外国艺术团体。 对，很早就演了哈然后呢，更厉害的是，就是因为是上个世纪50年代就演了，然后现在如今扮演第二代喜儿的这个芭蕾舞的演员森下洋子是第一代喜儿的儿媳妇儿， 一家人都跳喜儿， 对对对， 也是如今这个松山芭蕾舞团的团长，今年马上就要年满70岁了。你就想象一下，在这样的年纪还能依然在这舞台上从事这样高难度的表演，让人不禁很佩服啊。 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演唱会吧，应该算是这算是一个演出。然后 For You 为你而来，就是叫克里斯加诺2018中国巡演的北京站糖果 Live。之前我记得介绍过，是美国波士顿的一个歌手。 对，他的音乐当中呢，融合了很多的元素，比如说民谣，还有美洲流行音乐、巴洛克等等这些音乐元素。有人觉得他的声音当中自带灵魂感，因为从这个慵懒的声音当中，好像能感觉到那个冬日暖阳的温暖。 好吧，这算是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了。 王牌推荐。 好吧，至于在天气渐寒的时候，大家会想到吃的什么？我们来看一个我没有想到的 啊， 有一个听友对他说，渐入冬季，最喜欢吃的就是螃蟹 啊，就是提醒各位朋友千万不要，因为前两天我一个人在家吃了3只大闸蟹，第二天就开始肠胃不舒服。 我给你个建议 啊， 以毒攻毒，再吃一点。 亲搭档啊。 他刚才说这个冬季吃螃蟹应该是香辣蟹吧？ 流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

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舍不得挥挥手， 这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歌。在这一段的娱乐综艺一开始放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梁静茹 小手拉大手。 这个歌呢原版应该是宫崎骏那个猫的报恩里面的， 对对对，就是在这样一个清冷的季节，要是就是只差一个拉手的动作或者一个拥抱的动作了。 很好听。然后呢它其实有不一样的版本，有一个原版，后来呢翻唱的版本当中有两个不一样的，我觉得这版可能更适合傍晚，还有版适合早晨的是曾宝仪的专注。曲子是一样的，但是填的词不一样。 小甜歌送给你们。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我是白杰， 我是爱哥。 来，天冷了，我们要吃什么？ 满屏幕的火锅、羊蝎子，还有羊妹妹，还有寿喜锅 之类的，羊排什么的。 对对对，这样的就让我现在正在减肥的我情何以堪。 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些想象的空间给大家。所以刚才听的一首歌呢，其实适合我觉得小手拉大手，然后大家一起去郊游啊，对，或者是要去什么看烟火呀之类的哈。 对。 但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感觉就直奔主题，就奔酒吧去了。 对对对，就是晚饭也省了，咱们直接酒吧见。 酒醉的 Tango 啊，但是不一样的是，酒醉的 Tango 的2001这个编曲的一个版本，来自于动力火车。说到动力火车呢，马上他们好像也在北京有演唱会，就是11月份的时候。 对，所以要继续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地灵的节，可能会有惊喜放送啊。 对，我们可能会组织全新的文艺小分队，赶赴动力火车演唱会的现场。好了，就在这个下班路上，我们一起来唱起这首 酒醉的 Tango 2001。 特别提示：酒后不要驾车哦。 我带着七分醉意、三分清醒，南山你家门口，感觉冷飕飕。回忆它左耳飞进，右耳飞出，让我绞尽头走。一颗心悬空，分手的。之后 来自于动力火车的九七的天狗2001啊，同时要提醒各位，我们现在的这个福利已经不只是2001了。 嗯哼，我们现在已经是2800了。 2800啊，所以 差点说成一个年份2008。 今天会怎样还真不清楚啊。 嗯，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点零的节。 对，各位赶紧都啊听过来是吧？ 除此之外，可能我们的文艺小分队也要马上带领大家去现场感受酒醉的探戈了。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前几天我们预告过著名纪录片导演陈小青的全新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上周日正式播出第一集。你看我们前面也一直在说啊，这个秋风啊已经凉了啊，天气冷了，大家想吃什么，所以我们现在要说这个纪录片的事了啊。 嗯，陈小青呢以前在央视的时候就是打造了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纪录片，叫做《舌尖上的中国》。那么在他离开央视之后呢，其实他也一直在筹备说以美食为主题的一个新作品。 对， 那在上周日的时候，全新的《风味人间》的终于上线播出了。 对，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有两个数字是可以概括的。我们先说评价，豆瓣的评分是9.4分， 比《舌尖》一高出0.1分，多一分不怕你骄傲。 是是是啊，流量方面上线12小时，播放量已经破亿了。这其实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呢，这样的点击率可以算是现象级了。 对对对，和陈小青一起回归的，我们和大家也分享过，还有《舌尖》系列的原班人马，比如说配音李丽宏老师和作曲阿坤。 对，反正他们的视野可能跟《舌尖》比的要更宽一些。拍摄中国美食的时候呢，也引入了世界各地的美食来做对比，然后中外美食的比例大概是7:3啊，我们就不再过重的去推荐了，大家其实自己去可以去感受一下吧。 对对对对，就是看这部这个纪录片的时候，特别适合搭配着吃晚饭的时候，特别下饭。 也就是因为这点儿，我们也感受一小段啊，因为很有可能不用我们说，你自己来听当中的一小段，你可以听出口水来。 嗯嗯， 吐就是直。大闸蟹是爱好者们一年一季的等待。也让江南厨师们动足了脑筋，最极致的成果就是只取蟹膏蟹黄的秃黄油。蟹油浸润膏黄，只添加盐与少量鱼露辅佐，略硬的雌黄，绵润的雄膏，双剑合璧，直指人心。加姜丝、香醋，耐心搅拌，让每一颗米粒都被膏黄包裹，趁热一时异香难口。唯有一壶浓茶，才能将这满腔的肥甘化解于无形。 天哪， 听到香醋还有这个膏黄的时候，这两个关键词就让我口水直流， 真是把人听饿了啊！也算是一个高水准的纪录片了啊。 是的，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风味人间》。 穿上你的鞋子，人们跟我这么说， 可是过两三年后又变成你很自由，我该如何解释每个季节的迷信，这是种很勉强的过度分析。到底自由和知交有什么关系，社会练成我的悲观主义，我说给你听。 Hey, start running for no reason， 开始笑吧，笑点再用不到。 When did we need excuses to do what we do， 人家不必懂，因为脚是否有特别的意思，大家都期盼着一个更动人的随性。我突然感觉委屈，为何他们骗自己，我的个性真只是如此的无趣。最后的 为什么你们听到大闸蟹会那么开心？ 啊， 真的那么想吃吗？这个季节吃大闸蟹， 有点凉， 就肚子容易不舒服。 对，然后有朋友发来信息说这节目没法听了，中午没吃饭，现在饿死了。 我跟你说，我真是白瞎了。我在上海待那几年，我大闸蟹实在是没怎么好好吃，有的都让给别人了。 你是不喜欢吃海鲜是吧？ 我喜欢吃，但我实在不太会吃。 哦， 就这个很多北方人可能都这样。 对，还有朋友发来信息说，那个特别佩服一些吃大闸蟹能把这个壳拼完整的人。 对，蟹八件儿。好了， 多讲究。 好了，今天的题，我们的预热题，想告诉大家的是，刚才说了半天吃的东西，我们今天的预热题和吃没有什么关系。 一个大喘气儿是吧？ 音乐题哈，也不能老说吃的事儿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问大家的题就是，先请你们认真的听这首歌，然后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演唱者是不是无印良品 啊？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对，我们的2800的福利就在等待你。今天会把电话打给你吗？ 考虑也没半点， 我等你。 犹豫

为了博得好感那儿装出来的温柔，为了避免分歧而犹豫三缄其口，为了成为某人的某某而去自己的真实感受，类似所有的借口全部拿去嘿喂狗，为了不被讨厌而迎合所有要求，为了衬托爱情之上而重色轻友，的借口全部拿去嘿喂狗，要爱就爱也爱我滑稽的气流，还要爱就爱也爱我眼放多了的菜，要爱就爱热爱顺其自然的啊啊啊爱爱这种七心的碎的呆，借口全部拿去嘿喂狗，要爱就爱也爱我滑稽的气流，还要爱就爱也爱我眼放多了的菜，要爱就爱热爱顺其自然的啊啊啊爱爱这种自信自负的在意自信而负的怀疑， 关于爱娱乐最王牌今日回来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人说预热题错过了吗？没有没有，我们刚才已经出过了。 对对对，但是大家比较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刚才你干嘛去了？ 哎，现在是18:05:21，今天天气不错， 筹钱去了， 温度有点凉啊，所以这个凉呢肚子容易着凉啊，是吧？ 友情提示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 关键不要吃坏肚子， 对对对，海鲜就别吃了， 咱们就不讨论这个事儿了好不好？让它过去吧， 继续我们的白给一百块。第一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听一下他的声音吧。 干嘛非要关注我广告时段之前去哪了？好，今天的听友是谁？ Hello， 嗨 嗨，白杰， 嗨嗨， 艾科， 你好， 怎么称呼 你？ 你 好你好，我姓杨， 小杨，杨是杨咩咩吗？ 人家是 Miss 杨倩。 哦 ，Miss 杨倩。 嗯 ，OK。照片是一家三口的一个合影。 对，关注时间也是比较久了，2017年6月19日关注我们的。 好，希望你们能够赢得胜利，加油！ 谢谢谢谢谢 谢。 好，这个听觉上面有延迟。 好，嗯，准备好了吗？ 加油！ 嗨。 我们现在就来试探性的问对方，你还在吗？ 听得到吗？ 在在在， 听得清楚吗？ 听得到。 收音机关掉了吗？ 没有。哦，收音机已经调到最小音量了。 哦，好，把它关掉，把它关掉。 有没有把车停靠在安全的位置呢？ 嗨。 啊。 你看，你不要听收音机的声音，听我们的声音，听电话里的声音，好不好？ 因为收音机的声音可能会有点延迟啊。 其实我自己小的时候在听，比如说我忘了是很早以前的时候，也是接到那个电台连线的时候，也会 也会听着收音机 自己打个声音，然后我要听收音机里自己的声音，还在听，赶紧关掉好不好？好吗？ 嗯，关了，已经关了。 OK， 好的， 加油，一站到底的形式。 请听题，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于2018年的10月到12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参演剧目《小王子》改编自同名小说，请问故事当中的小王子来自 B612 星球吗？ 是吗？ 是。 嗯，送分题是因为我们昨天还特别说过一次， 对，是来自 B612 星球。 好，接下来这道题我来问。嗯，你现在是在听我电话里的声音对不对？ 对，是的。 好，一定要听啊，因为我们只有三秒钟的反应时间。昨天 NBA 湖人队不敌森林狼队，遭遇了两连败，请问在这场比赛当中詹姆斯是拿到了十个篮板吗？ 十个？ 是。 嗯，居然这题都答对， 詹姆斯五步， 懵的。 哦， 我以为旁边是有那个助演军呢。 哦，对对对对，以后不要质疑大家，答对就是答对了， 对对对， 别老人人说什么懵的不懵的什么的。 对对对，就是实力。 好，第三题了， 请听题：演员蔡明演过一个经典的电视剧，叫做《闲人马大姐》，请问马大姐的本名是叫马小燕吗？ 是吗？ 这太甜了吧！ 三二一，回答。 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 为什么要改？ 第一遍已经答对了， 你干嘛要改？不是，为什么？ 有点不太笃定。 因为我爱人在旁边跟我混。 因为他脑海当中出现的一个画面，就是编剧应该脑洞会比这大一点吧？不会出这么简单的名字。 可能我们都忘记了这个那个马大姐的名字到底叫什么，但是女生可能会出于直觉，她可能会有一个记忆点。男生就会很理性说，怎么可能叫马小燕？ 对，那编剧 是不是？ 对，不可能这么写吗？ 怎么办？那个小杨，你现在要不要小拳拳捶他？ 我要，我要。 今天让他赔你2800。 三题，第三题的时候失败了，很遗憾。但是其实我觉得今天完全有可能走得更远。 对，稍后我们还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一次鼓励好吗？ 好，谢谢参与，再见，拜拜， 拜拜。 高兴接到你们的来电，谢谢。 谢谢你们，祝你们开心，拜拜。好，接下来还有一位朋友在线上。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呢依然是我们的特别的王牌福利之白给100块， 加油， 福利现在已经累积到了2800，希望各位能够抓紧在双十一之前最后这件事不能说一笔哈，一下拿走的机会。 对，然后我们如果说累积到3000块钱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游戏就是可以换一种玩法了。 对，所以你要公布新的规则吗？ 可以给大家小小透露一下，也许到3000块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速冻模式。 因为我们担心，我们如果真的是突然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把它就给了一个人，其他朋友会不高兴。 对对对，双十一那天应该大家都一起来庆祝一下啊。 对， 对吧？ 所以可以封顶或者说冻结一下，然后剩下呢我们该怎么玩怎么玩，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 那机会不多了啊，所以今天就是我觉得很难得，大家现在加油。接下来这一位 ，Hello， 在吗？ 嗨，你好。 嗨， 称呼你啊。 嗨，你好。 哎，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你好。 姓张。 小张。 我姓白。幸会幸会。 你俩这是饭局上第一次见面是吧？ 这寒暄啊，对对对对啊。 感觉特别生疏， 对啊，你好，你好啊，对对，你好啊，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我是要作为 你家住哪儿啊？ 我是要作为中间人，现在隆重介绍一下二位吗？ 啊，这位是来自于 什么什么什么？ 佳宁是你吧？ 对， 对对对。 好，佳宁现在准备开始答题了，好吗？ 好的。 看你的照片显示你是一个阳光少年。我没有办法判断你的年纪， 就是是在海滩旁边照了一张头像， 很灿烂的一张照片。 对对对对，加油，阳光少年， 加油！ 好，谢谢。 请听题，在古典名著《聊斋》当中，有一位人美心善的女子叫白秋恋，请问她是一只白鳍豚鲸吗？ 是吗？ 不是。 啊？没听见。 是 不是、哦、不是。 两道月色为你思念成好快 感觉这边放那个凉凉的时候，那个白秋丽在那边就是钻来钻去， 对，就告诉你了， 就是我是白秋丽啊。 而且我看到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为什么昨天问我的那些题都那么难，今天问到的题都那么简单？ 你确定简单吗？谁知道白秋恋是谁？ 对啊，回见了您那，他觉得说这些题他都可以。 对啊，嗯、白秋恋跟我一个姓儿，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白旗屯精。 对， okay, 这题太偏了，现在我们的编剧太坏了，现在。嗯， 也是保护我 吧 啊，好。嗯，那遗憾啊，但是还是有小红包送给你，谢谢你的参与。 好的，谢谢、 但是我想现在你的心情应该跟大多数朋友是一样的，不要发出去，不要发出去，等到双十一的时候天女散花，我可能还有一份，对不对？ 好啦，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拜拜，稍后 哎， 等 等，佳宁，你得公布一下我们的预热题，我们刚才放了一首《我等你》那首歌，刘若英也唱过那首歌，刚才我放的是无印良品唱的吗？ 不是， 那是谁唱的？ 哎，这个真不知道哎。 啊， 我们都说了，以后在节目当中不要追问大家，不好这个习惯啊。 我以为大家都喜欢这种问法啊。行吧， 别追问，就像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女生也不要老追问男生一样。 不过还好，人很实在，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嗯、但没有说小虎队，是吧？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 尤克里林，没有说那么离谱。 嗯， 其实。我等你这首歌是光良唱的，而且是无印良品他们解散以后的、就是单独发的一首 啊哈，所以你知道了吗？你回答正确了吗？ Air never works in that old place. 27, I thought I'd be further along than just this rented space. I got no papers to read. I got no cable TV. No. And I got no places to be. I got no people to meet. It's your mind. 来自于 Face Hill 带来的 The Lucky One、嗯、好吧，希望幸运的那个朋友赶紧出现。 上午还有我们的音乐题，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对话框对话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点连接就可以了。 嗯，准备好对话框，然后当然得先关注我们，都有机会来赢取小红包、 uh-huh、 昨天有一位朋友被我们点名，然后说他是好像最后拿到小红包了， 阿德， 对， 嗯， 不是，还有一位被点名的、嗯、他说我记得了他是叫什么，他就说哦，终于觉得这个互动是真的了。 哦，前五名的那一位是吧？ 对，但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会被点到名字。 但是我们要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朋友，每天我们会公布出来前五名的名单，但是我们只会给第一位还有中间选取的一位发送9.9元的小红包。 嗯，今天的这首歌虽然可能会把你的记忆往前再调一调啊， 嗯， 就是有些年代感，但是它有一段很长的前奏，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猜得出来的啊。音乐题就是听前奏，只要待会儿呢告诉我们歌名就可以了。准备了吗？ 既然都已经说了， 这道题的这个前奏会比较长，大家不妨先拿出手机摇一摇的方式。 哎，别不要提醒，但那个就来不及了，因为我们考验的是速度。 哦，对对对， 真的你都来不及什么摇一摇之类，你只有听到前奏那一瞬间，你的内心深处那个音乐库那个曲库的最真诚的最快速的那个反应。嗯，因为最快发来的一位将会获得小红包，当中还有一位是这是叫怎么着， 幸运听众， 不能是趴活啊，对，就是幸运的得到一个小红包。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歌曲， 三二一。有种那个金庸小说的感觉。 三四，沧海笑， 你就坏吧。 滔滔两岸潮。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什么歌？ 这问题对于我而言挺难的。 嗯，完全没有听过吗？ 嗯，听过，只听过副歌部分。 怪你，反正每个人可能都对音乐有自己独有的记忆，然后对某种类型的歌曲，所以那个叫学冬那个达当是什么情况？ 不知不觉不问不痛不痒，多少的时光，不确定的某个夜晚，早上泪悄悄流淌，街边天气微凉，淡淡月光，我用路横长。找寻我们一直找不到的缘分被捆绑，感觉不到你为我坚强，感觉得到你对我说谎，我安静听着小棒用威严那忧伤、哦、你的爱被埋葬，恨被收藏，痛应该原谅，我的爱不用讲，恨不用想，思念在发烫，看着你的脸庞，背着行囊，说要去远方。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爱永远一样。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当初真心相爱，到最后都变成两个人分开的无奈。当初我们说过要谈一场永不分手的恋爱，怎么今天这句话就变成我们之间的说法？不太多，不太多，也许会明白的更多。彼此再说，彼此再说，就我们彼此沉默。 不知不觉不问不痛不痒，多少的时光，不确定的某个夜晚，早上泪悄悄流淌，街边天气微凉，淡淡月光，我用路横长，找寻我们一直找不到的缘分被捆绑，感觉不到你为我坚强，感觉得到你对我说谎，我安静听着小棒用威严那忧伤、哦、你的爱被埋葬，恨被收藏，痛应该原谅，我的爱不用讲，恨不用想，思念在发烫，看着你的脸庞，背着行囊，说要去远方。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 这是王苏泷《不分手的恋爱》。错误的答案里面有很多，包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要放这种带一些武侠气质的前奏，总会有人回答潇洒走一回， 还有刀剑如梦、 可能我错误的引导了一些朋友，所以真的如我所愿，有很多人发来了我认为的答案，就是我刚才唱出来的答案，那就是沧海一声笑啊。 还有很多朋友在误导我们，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 嗨，还有伤心太平洋，这个是我觉得出现频率最高的错误答案了。到底答案是什么？马上公布。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我觉得答任贤齐的歌都算是比较贴近的，包括有人答到任逍遥也比较靠近啊， 还有橘子汽水啊 之类的，但是这都不是最终的正确答案。还有发兄弟的，嗯，还有没有发我的好兄弟的？你汤朝的兄弟叫什么？不对，不是叫汤朝， 去了 KTV 了感觉 叫什么？和小沈阳唱的我的好兄弟叫什么？我一下想不起来， 一下想不起来了。 对，不成听， 嗯，所以刚才的答案是来自任贤齐《天涯》。 昏天又暗地，忍不住的流星，挡不上没能藏一颗私心，苦苦的追寻，茫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梦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我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问天涯，望断了天涯，赢得了天下输了他，挥别的种种，回不去的种种，回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恨意无可忍，恨不得别人，害人的迷人的痴情人，也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今天涯明天又天涯，狠狠一巴掌忘了吧。 你看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有些听友提醒我是高进 厉害的哟，就是大家在这个猜歌环节真的是各显神通，嗯， 所以今天的音乐题结束了哈，嗯，最后我放送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任贤齐的一首天涯啊，真的是很有年代感的歌了，嗯， 是的。那我们也要揭晓一下今天那个前五位答对的朋友他们分别是谁，嗯， 先从我们今天的第一名来介绍吧， 恭喜傅坤阳，今天是我们的 first one。 好，恭喜！另外呢，还有几位是，我觉得是榜前五的常客的啊。 对对对对，胡静，你真的坐稳了。 飞啊，你简直是中华小曲库啊！ 对，还有润辉也是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嗯，还有滋， 嗯，这是一位新朋友。 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问天涯，望断了天涯，赢得了天下输了他。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别忘了稍后的时候已开始我们的打卡的时间了，嗯， 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地灵的节，回复打卡现在就可以收到图片啦。 Chase the world, I'll tilt the sky, I'll take me to the time of my days. I don't feel the need to stay. I dream a different kind of way, try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yes. Please forgive me, I apologize. I truly just don't see the reasons why. They see in white and black, face to face but back to back. There's a shadow everywhere I go.

猫和老鼠的莫扎特古典音乐启蒙钢琴名曲趣味试听音乐会将于11月3号登台中山音乐堂。猫和老鼠动画片在国内几乎家家知晓，顽皮的老鼠、气急败坏的汤姆猫、熟悉的追逐画面和经典的音乐，让人感慨动画和音乐的经典。同样在11月3号，光辉岁月打击鼓前世今生专场演奏会将在 M 剧场举办。整场演出以倾听、讲解、互动、励志为主题，不仅仅是一场打击鼓演奏会，更像是一场生动而有趣的音乐派对。演奏会中从经典曲目、流行曲目到童趣动漫等曲目，让孩子和家长都能享受其中。孟京辉戏剧作品《希特勒的肚子》将于11月1号到4号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这部剧是由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的原班人马担纲的喜剧作品，他们将以戏谑笑骂的方式把观众带回到二战时期的柏林，见证一段荒诞严肃且悲伤的历史。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出城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双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音乐素描。 好了，又来到了时间，18:34:01，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接下来的我们的音乐素描依然呢是一段文字，然后还有一张图片让大家来打卡。 记得关注我们的平台，回复打卡两个字，千万不要有多余的符号了。 对，然后就会收到今天的图片和我们今天的所配合的文字，同样也是一段书斋啊。今天的文字呢是来自于海明威， 乞力马扎罗的雪，其中的选段是这样说的：他从未和这个女人大吵大闹过，可和那些他爱过的女人在一起时，他吵得很凶。由于争吵的腐蚀，最终总是把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毁灭掉。 他爱得太深，要求也太高，一切都被消耗殆尽。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考虑，就是在一段感情里面呢，如果是不是太认真啊，或者你太较劲啊，或者刚刚我们说爱得太深，要求也会变得太高，这样会把很多原来的简单的东西消耗掉啊。 对，以前在这个认知感情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如果双方吵得太过狰狞的话，会觉得这段爱不是真正的爱，会觉得这是一种互相的伤害。但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觉得哦，原来是用力过猛啊。 所以对，你看它只是很平淡的一段文字，但是其中却有深意啊。今天配合的歌曲是《往后余生》。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事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 站里，想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往事匆匆，你总会被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下雨也是你，秋黄是你，四季冷暖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 看似平淡的文字，今天的文字来自于海明威，我们配合的歌曲是这首《往后余生》。打卡回复到白切饭可以收到今天的打卡图片。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超大也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主播私房歌。 OK，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主播私房歌，我们就是来推荐我们喜欢的歌给大家听。 是的， 当然你们也可以依据你们对这首歌的喜爱程度来打分。在昨天的对决当中呢，这个艾科已经输掉了一轮比赛了。 我能说你是险胜吗？ 是险胜也是胜啊，就看今天的。如果今天你再输的话，你直接就这个星期要给大家亲自演唱歌曲了、啊。 我觉得我今天推荐的歌曲，冲着这人都不能输。 行，那今天咱们俩谁先来？ 你先来吧。 哦，你确定啊？ 确定，确定。 你是觉得后面放的人会赢吗？ 对对对，总会有一些固定的套路。要不第一首我先来，第二首你来，怎么样？ 哎呦，你还排兵布阵了哈！ 你看看现在。 行，我让你选，你是女生，让给你。 第一首我来，第二首你来吧。 好， 第一首，分享给大家的是非常熟悉的旋律，来自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哎，冲这人都不能输。 感觉秋天听到了春天的感觉啊。 因为前两天闲来无事看了一个电视剧叫做《春风十里》，他就是在其中也选了这个段落嘛，然后突然觉得说在广播当中重温一下当年的魔岩三杰也是不错的。 好吧，在秋风扫落叶的时候听到这种让人想恋爱的歌、不知道大家会给几分，一到十分？ 空气中都是恋爱的味道。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空气里都是 们喊着十分十分给张楚。 没问题，就是就算张楚给我整分了， 我也要为我的青春给你一个九分。 哎呀，不容易啊，因为这首歌曲可能听每个人的代入感的故事都不太一样啊。 所以综合下来，整首歌今天为艾克拿到了8.5分的好成绩， 非常好， 恭喜！接下来要是我来推荐了，还是你接着来？我来， 你来吧。 OK。无论你怎么去理解这首歌，我觉得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方式。这是张楚的歌，而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首呢，我就担心可能分数会没有那么高，就是那天啊突然拎出来觉得还挺好听的。 这首吗？ 这首啊、 还可以啊，我觉得就是会、 谁让你评价了，我让大家来打 会想到某广告吧 会吗？我不知道，跟刚才听到的张楚的歌完全是两个风格了，不一样，好像是两个不同的年代的时代的歌。这首歌你们给几分？Jumping out of my skin, pull the cord. Yeah, I believe it. Oh, the past is everything we were. Don't make us who we are. So I'll dream until I make it real. And all I see is stars. It's not until you fall that you fly. When your dreams come alive.Dream is possible， 这首歌是太有名了，不用过多的介绍了。 对，听到这儿，很多朋友拥有这部手机的人，感觉手机响了。 并不想一定把它跟广告曲搭在一起，但是你可以从自己的直觉，你是不是爱这首歌？1到10分，给几分？Into something big, better than before. And if it takes 1,000 lives, then it's worth fighting for. It's not until you fall that you fly. When your dreams come alive, you're unstoppable. Take a shot, chase the sun, find the beautiful.我们有的听友给出的评价，我觉得是很到位的， 是的、 很重的广告的味道，但是我老公说喜欢，有秋天的感觉。 当年很多朋友因为这首歌曲圈粉了那个品牌。 你看，试水无痕。 你看， 说哈哈，我爸的手机铃声10分。你确定是因为是你爸的手机铃声，你要给10分吗？啊， 因为副歌部分一响起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哎，从哪听过呢？ 想爸爸了那个感觉。好吧，这是我今天推荐第一首歌，最后得下的这个分数，你来说。 9分。 好， 真的还不错了。 那。我又赢了， 那对，第一首险胜嘛，胜的点是胜在广告上了。 那你继续好不好？就看能不能这首歌帮你扳回一城。 好的，今天给和大家分享的第二首歌是来自 Linka 的 Skip Along。 原本这个名字应该是边走边跳的感觉，但是好像这个歌曲当中给人的感觉应该是秋天很空灵，然后手前应该捧着一杯热茶的感觉。 这首歌你们给几分？Such a heavy weight on you. 这首歌艾科最后得到的分数是8分，有给9分10分的，但是有给6、7分的，所以均下来， 对，有朋友说 我说的没错吧， 怎么了， 最后是8分，对不对？2首8分。 对对对对。然后有朋友说给我打高分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歌单当中也有这首歌， 那是说我刚刚那首，等一下 啊， 有人都已经判定老白赢了，不管我接下来推荐什么歌我都赢了， 这一看 谢谢啊， 就有专门的导演来写好的剧本吧。 没有，我们这个可没有什么这个、这个不一样的规则。因为你知道我们俩在 PK 嘛，所以说如果每次的 PK 输了的人是要在星期四或者星期五的节目里面要唱歌的。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抓住这个机会让老白唱歌。 哎。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话不多说，推荐今天第二首歌。在2016年的时候呢，重新就不能说是改头换面了，换了风格归来的满江，当时带来他的全新的专辑。在那一张专辑当中呢，这首歌后来被汪峰看中，在歌手的舞台上演绎。这首歌就是 Mr. Man， Mr. Man 啊，我们来听满江他当时的这个版本。这首歌用来致敬所有在这个城市努力着的、打拼着的人。 Mr. Man， 在第几节车厢 ？Mr. Man， 黑眼圈换理想，一串流不息的感想，每一个希望。脉搏唤醒朝阳和大都市的心脏 Mr. Man， 昨天几点回家 Mr. Man， 有人在等你吗？ 小小天地城市角落，做你温暖的窝，头顶点点星光洒落，路灯陪你唱歌，对面的空座位总是人来人往，叔叔口袋里的梦想还顽强，心中那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沿高高山的风吹来的方向，每次笑着流泪，每次失语 好，还有我们再给大家30秒钟的时间，一到十分你给几分？目前看平均得分只有7分。 顺便再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就是我们的这个分数呢取决于周五的时候谁来演唱歌曲。 嘿啊，大家不会因为就是想听我唱歌故意的去， 还是有很多朋友的、 哎、影响他们对一首歌珍惜。哎 OK， 刚才说啊你们是这样打分了哦， 明白了啊。但是你看大家说哎呀这个歌很有品味啊，但是想听艾柯唱歌嘛。但是又不想让他输，你什么心态呢？ 对面的工作位还是人来人往， 那位给我打2分的朋友你什么意思？ 叔叔 口袋里的梦想还猖狂， 今天就算我输吧，没关系、嗯、我们这样的话也更有挑战性。 是的， 你目前看我好像真的输了， 那就是昨天加今天是1-1的比分。 对， 明天继续， 明天我们俩谁会最后笑到最后，好不好？ 对，周四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切歌环节了， 明天的歌得好好选啊。谢谢所有的朋友，谢谢你们一天的辛苦和努力。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柯， 辛苦了大家， 明天见。 每次是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1.7奥迪30周年，购买奥迪 Q3 即享超低首付或18期零利率等多重购车优惠，畅享潮流世界。30而立，理想先行。1.7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断行走，不断收获，用心体味生活的快乐。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添加紧急联系人，夜间出行开启自动行程分享。